累计有27宗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并指出有趋势显示和变种病毒株有关的个案越来越多。在27宗的个案中，17宗带有变种病毒。他说虽然香港的疫情已经见缓和，但是变种病毒株在全球扩散，香港的接种率偏低，尤其是长者方面。本港科学委员会和政府专家顾问团都认为，只要长者和慢性病患者之前是适合打流感疫苗人士，打新冠疫苗亦都属于稳妥，因此希望大家尽快接种疫苗。美国向台湾捐赠250万剂新冠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谢乐坚回应的时候，敦促美方不要借疫苗援助搞政治操弄，干涉中国内政。谢乐坚说，大陆和台湾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中方对广大台湾同胞面临的严峻疫情感同身受，一直明确表示愿意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尽快渡过难关。面对大陆的善意和广大台湾同胞期盼使用大陆疫苗的急迫心情，民进党当局高是百般阻挠大陆的疫苗输台，甚至风称大陆阻碍其采购疫苗。他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持续在抗疫合作上大搞政治操弄，是对台湾同胞生命健康的漠视，有违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天气方面，华南的一道低压槽正逐渐向南移动，并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周的雷雨为九龙和新界多处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8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15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1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90.5跌12.5，吉利汽车25.05升1.05，药明生物137.4升5.3，小米集团27.95跌8.5，盈富基金28.86跌3毫，美团301.8升1.2，阿里巴巴205.4跌1.6，中国平安76.05跌1.4，比亚迪股份232.6升2毫，中国移动48.65升1.3。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5，英镑10.752，瑞士法郎8.432，澳元5.825，加元6.236，新西兰元5.41，欧元9.235。每百日元对港元7.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3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0点，跌953点。港金现价报16510跌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2.1美元，卖出1784.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多车啦，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个龙尾近住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港岛路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段咧，现时交通较为繁忙噶。九龙方面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就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至到果栏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咁啊，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芜湖街。

会放宽入座率到 75%， 而 D 类呢就可以放宽入座率去到 100% 嘅。我哋提提大家 D 类即系点呢？ D 类即系啦，员工系接种咗两剂疫苗14日之后啊，同埋呢顾客都要接种一剂疫苗嘅。咁而家放宽之后呢，每台人数呢就系12人，咁然后呢宴会呢就180人。咁如果话员工即係完成接種疫苗啦，每台客人接種疫苗嘅門檻可以降至2/3，即係唔使人人都要打疫苗嘅啲人啲客嘅話。好啦，另外就係其他場所，就係酒吧、酒店、酒吧、夜店等等啦，就係會放寬到每台咧係最多4人嘅，之前係2人啦。咁派對房間同卡拉 OK 咧就8人。咁另外咧就係公眾同私人泳池咧人數上限亦都放寬到50%，浴室同埋戲院就維持不變。好啦，咁好多人關心，咁4人限聚令又點咧？繼續維持啊！咁當然啦，喺記者會上咧就唔少記者就即係質問呢件事啦。點解4人限聚令仲係要4人咧？係咪要即係限制呢個遊行咧？咁阿林鄭月娥就話咧，就唔係話去針對某一項特別嘅活動嘅，只不過咧就係呢啲限聚令咧，由於喺一啲食肆裏邊啦，或者喺一啲會議場所啦、酒吧啊、卡拉 OK 啦等等嘅地方咧，係一來同營業有關，二來咧就係有人可以喺度管制到，咁所以咧戴曬口罩嘅話就冇乜問題嘅。咁佢就話喺街上面都好多人，超過4人喺度聚集，咁咧由於即係冇人可以，佢嘅意思就係冇人可以專門去保證到控制到佢哋嘅即係距離啊等等咧，就所以仍然係4人限聚令維持不變嘅。咁另外咧就係、喺酒店或者會展中心啲大禮堂、宴會廳咧，如果唔提供飲食嘅話咧，出席人數就放寬至處所容量嘅1/2。咁如果2/3出席咗就打咗針嘅話咧，出席者打咗針嘅話咧，就放寬至100%嘅。咁林鄭月娥舉例咧，就係跟住成個禮拜，跟住兩個禮拜會有好多慶祝活動啦，包括回歸紀念日啊，有一啲「一帶一路」嘅研討會咁。咁呢啲咧都係喺呢一啲嘅新嘅措施之下咧，係受惠嘅一啲活動嘅。咁另外林鄭月娥都提到就係、通关的问题同澳门的通关啦，咁佢就话咧，而家同澳门倾紧就有条件嘅，包括咧就系要每日都有配额嘅，吓唔可以用医度嘅，往返嘅人士需要打针同埋检测嘅，咁但系具体咧就未系有一啲好具体嘅公布，仲系话商讨紧嘅。好啦，大家听完呢啲最新嘅限聚措施啦，放宽咗一部分啦，大家点睇咧？够唔够咧？系咪要放宽多啲咧？又系咪风险太大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呢几集咧，萧叔叔想同大家讲 grammar。英文的文法，尤其是英文口语的文法，这个萧叔通常比较少一点说的。我们这几集的题材就是所谓的 question tag， 通常我们在英文在口语很多时候听到人说话，一个陈述的句子之后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文句是扔住在那句句子里的。譬如比较很简单的例子，他说 It's great, isn't it?It's great, isn't it? 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谓嘅 question tag 啦。嗱，佢用途系咩咧？字面上嘅用途咧就系我希望佢对方去确认我啱啱讲嘅嘢究竟有几真 ，OK 系咪真嘅咧？咁样 ，It's great, isn't it？ 就系咧，哇！呢件事系真系好好、啊，你话系咪咧？咁样，我哋 question tag 咧有好多地方咧系要留意嘅。第一件事咧就系咧，嗰个 tag 咧一定系要同原本嗰个句子嘅正负咧系相反嘅。即係如果本身嘅句子係正嘅，即係 he is 或者 it is great， 咁你後面咧就要 isn't it？ 如果本身嗰個句子係相反係負嘅咧，譬如 it's not that good， 跟住咧你後面咧就係 is it， 咁就唔會 isn't 嘅。OK， 咁我哋嚟緊幾集咧再講多啲。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在政府的记者会上面，特首林郑月娥就形容最近的疫情就非常稳定，非常理想。咁讲到就是一新系列的一些限聚措施就放宽了一些啦。咁大家刚才听完啦，听到新闻都大家有一些概念是会怎样放宽啦，是不是够呢？是不是多得滞呢？对你来讲有些什么意义呢？打电话来1872311啦。在当中就有关于一些餐饮业的社交距离措施。咁喺电话里边就有稻苗学会嘅主席徐文伟嘅。徐文伟你好啊， 主持你好， 系你好啊，点咧？嗱，即系而家 C 同 D 类又放宽咗啲啦，对于食肆嚟讲嘅意义喺边啊？ 啊，我哋业界梗系欢迎啊，但系咧，我想讲 C 同 D 类，我先讲啊 C 类先啦。我知道业界咧，大部分嘅从业员啊，同埋经营者咧，都好努力，好努力咁样咧，呼吁紧所有从业员去打针啦。咁但系始终咧，呢、這个都系要啲时间啦，因为有唔同方面嘅考虑啦。咁啊，近来社会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咧，搞嗰啲抽奖啊，鼓励市民去打针。咁呢个都有正面嘅帮助嘅。咁啊，都会带动到我哋从业员咧积极性去接种疫苗啦。咁但系呢个系。要啲時間嘅，咁啊， 係你覺得而家仲喺度猶豫啲乜嘢咧？嗱，最近好多專家走出嚟講就係話，你打得流感針都可以打噶啦，或者係就算長者都冇乜長期病痛控制唔到嘅都可以打噶啦。外國啲老人家個個都打曬咁滯噶啦，打得到都打咁滯噶啦。咁飲食業嘅員工有啲乜嘢猶豫啊？你見到？ 我先申报先，我自己已经好早3月已经打晒两针噶啦。咁我自己接触饮食嘅从业员咧，我而家犹豫嘅情况即系可能家庭嘅考虑啦，譬如个父亲愿意接种，因为佢都知道接种系对佢有正面帮助，或者工作都需要接种啦。咁可能佢啲小朋友啊，或者佢太太为会唔会有机会考虑下先啦？而家个即系个情况啱啱开始稳定，又冇咩嘅急切嘅需要，咁有嘅从业员咁諗法啦。有啲就讨论另一个话题咧，就是接种边种牌子嘅疫苗啦。某种牌子会唔会去到欧美啊？某种牌子会唔会翻中国内地啊？咁都有呢个讨论咯。咁但係我觉得咧，有讨论好过冇讨论嘅。有讨论即係大家都觉得接种疫苗咧，都系一个唯一解决呢个疫情嘅出路啦。 即系讨论完之后，去唔去打先？ 讨论完咧，有啲当然有去打啦，有啲都就系 仲谂紧， 保持一个谂紧观望嘅角度去打啦。但系我知道，近来呢两三个礼拜咧，都成个业界都兴合合要去讨论紧呢个话题。当然就比之前连讨论都唔讨论嘅空间，又真系细好多啦。 系啦，咁啊 C、D 类而家话放宽啲啦，情况又如何咧？ 但系 D 类嗱，我头先讲咗 C 类嘅情况啦，咁 D 类咧，其实即系我当好顺利一个企业或一间餐厅，所有员工都系接种疫苗啦，咁但系佢都要打两针都要28日啦，并且14日有抗体先行到 D 类噶嘛，即系话最快都要52天啦，即系我哋保守估计佢要2个月先可以做 D 类嘅餐厅啦。咁而家喺登记咗做 D 类嘅餐厅咧，其实都系得10间8间啫，即系暂时嚟讲，好少好少。所以话今日政府讲嗰个放宽咧，其实喺今日嚟讲咧，对业界真正嘅帮助咧，都唔系好大嘅。但系当然有好过冇啦，系咪先？咁同埋我哋而家其实最担心系咩咧？即系万一一个放宽之后 touch wood， 即系万一有疫情翻转头啊，会唔会再收紧我哋业界咧？呢个系我哋最担心嘅。咁所以希望政府都有一个稳定嘅政策，令到我哋业界有一个稳定嘅营业嘅空间咯。 咁你期唔期望话即系应该嗱，即系根据林郑月娥强调嘅，就系而家疫情都算非常稳定、非常理想啦。你会唔会觉得其实系可以再放宽啲啊？ 依个当然我觉得系可以啦，即系例如譬如按而家 C、D 类嘅框架 ，C 类系6人1台，D 类系12人，咁会唔会就系可以放宽少少啊？去到8人1台啊，10人1台先，即系一个短期性嘅放宽，即系俾我哋业界有得 喘喘气、唞唞气啊，因为始终都挨咗都好耐好耐啦。咁、因为过往好似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咁啦，即系佢疫情一缓和咧，基本上佢都系全面放宽咁滞嘅。咁起码都有啲生意做下啊嘛。咁、如果而家要等到 D 类嘅时间咧，即系都比较长啊。头先都讲过啦，最快最快都要两个月。咁就又要去啲客人愿意接种呢个疫苗。咁其实呢件事咧，就要我哋讲做生意讲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要配合，先做到 100% 嘅入座率咯。 嗱、咁政府就个讲法就系话，而家打疫苗嘅人仲系唔够多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好似外国咁全部放宽晒。点睇咧？ 呢、這個係正正就係呢一點啦，因為 D 類嘅處所咧，即係從業員同個客人都要接種疫苗噶嘛。咁而家按而家今日去睇，全香港接種嘅疫苗嘅比例都唔高啊嘛。咁其實佢講到，就算間餐廳、間酒樓、間酒店所有員工接種曬，都要人客，即係個人都要去接種疫苗先可以做到 D 類嘛。咁其實呢件事係要一啲時間去處理咯。會唔會喺短期按住頭先都係咁講 ，C、D 類嘅框架裏面？可以放寬俾我哋飲食業有多少少嘅生存空間啊嘛。 嗱，咁其實類似嘅限聚令都已經成年幾啦，對於食肆嚟講，有啲都已經執咗粒啦。咁係咪其實你哋成行嚟講，係咪大家仲係生存緊嘅，都已經算唔算係已經摸索到個方式出嚟繼續捱落去咧？定係繼續落去會有人再捱唔住嘅咧？ 而家生存緊呢，我可以咁講啦，佢自己摸索到自己去生存嘅空間啦，即係就是 B、C、D 類，即係而家最多係 B 同 C 類嘅食肆啦，即係佢嘅生存方式啊，或者佢嘅營業空間啦，當然即係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咁再按而家咁嘅情況走落去，除非疫苗喺可見嘅將來，可以去到政府所講咧，七成接種，咁全體保護、全民放鬆、通關等等等等嘅經濟慢慢復甦咧，咁就少啲業界會結業咯。但如果做唔到頭先所講七成嘅保護咧，我諗業界都好難。即係好難再生存，因為始終尤其是大型嘅食肆啦，譬如酒樓啊、婚宴啊、酒店啊，呢啲真係要靠人多去嗰間酒樓去光顧、去幫襯，或者靠啲酒席去做生意嘅，嗰啲根本就睇唔到唔好話出路，睇唔到個曙光添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問題。 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有咩辦法係即係對於飲食業嘅員工嚟講，你覺得政府可以做啲乜嘢令到佢哋更加踴躍去打疫苗咧？ 我諗咁啦，即係我都見到政府有好多宣傳嘅，咁或者好多專家都出嚟講嗰個疫苗嗰、那個情況。我諗從業又好，政府又好，先即係唔好講將呢個疫苗政治化啦。我哋講多啲即係正面嘅討論，知疫苗究竟個幫助喺邊，或者副作用喺邊，等市民可以理性分析啦。當然有譬如線上嘅推廣啊，或者線下嘅推廣咧，都俾大眾市民咧知道接種疫苗咧，其實係唯一解決疫情嘅唯一方法。咁等大家可以正面去接種咯。 好，唔該曬你，徐文偉，唔該曬。徐文偉係疫苗學會嘅主席啊。咁大家如果對於政府嘅呢一啲新嘅限聚的措施有什么意见，打电话来1872311的。其实今天公布的这些的新的微调的限聚措施还有很多的。包括呢就是譬如入境检疫安排，大家都注意到了，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去旅行，又或者是要去外地探亲的，都留意到欧盟呢就开始给人入境的了。部分的国家各个有些不同，但是基本上嚟講咧，就係如果你打咗疫苗之後咧，去嗰啲國家咧就會好方便噶啦。有一啲國家係甚至你打咗疫苗之後就掂行掂過添，有一啲仲係要你檢測或者係要你有少少檢疫。咁所以咧，即係今日咧記者會上咧，政府都注意到啦，就係咁個問題就係好多香港人出咗去之後，咁翻到嚟咧仲要檢疫嘅喎。咁而家咧就有一個新嘅入境嘅檢疫安排嘅。咁呢個新嘅入境檢疫安排咧就係、是、如果嗱分開兩個階段啦。首先就係如果香港嘅居民完成接種疫苗滿14日。 咁咧就可以去私家医院或者化验所咧做个抗体测试。咁证实你有抗体之后咧，就可以出外咧，然之后咧喺三个月翻嚟香港咧出示有关证明，而且再病毒检测呈阴性咧，咁都仲要检疫吓啊！酒店強制檢疫咧就減到七日，咁呢個咧就係而家即係政府準備話要做嘅。咁另外咧就係第二期開始咧就係俾非本港嘅居民啦，都係同樣嘅程序之下咧。咁如果佢嚟到香港再抽血做呢個抗體嘅檢測而係有抗體嘅話咧，咁亦都可以將個檢疫嘅日數咧就係減少到七日嘅。咁呢個就係大家可能不少朋友都期望咗好耐出外嘅安排啦。咁而家咧睇嚟即係開始慢慢遲啲實施嘅時候咧，大家來來回回去外地咧，起碼檢疫嘅時間咧應該就會減咗好多。咁另外咧，醫管局咧亦都宣布啦，係會放寬而家探家屬嘅一啲規定嘅，咁而家一般嘅探訪家屬嘅探訪咧，就係要有核酸嘅檢測結果證明嘅，每次都要啦。咁以後咧就係你打咗針兩針之後咧，就可以咧就唔需要啦。咁啊，我哋一陣翻嚟再繼續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星期四凌晨起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餐饮处所 A、B 类的安排不变 ，C 类食肆顾客人数上限放宽至75%。为鼓励更多食肆转做 D 类，如果所有员工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并相隔14日，人数上限可以提升至100%。每台人数上限放宽至12人，宴会人数可以放宽至180人。顾客方面，由必须100%已经接种首剂，放宽至每台或者宴会总人数的2%接种首剂。酒吧、夜店同夜总会员工同顾客要求不变下，每台人数上限放宽至4人。派对房间同卡拉 OK 每间房间的上限8人。所有公众同私人泳池，如果员工同顾客已经接种疫苗，可以放宽人数上限。主题乐园的表演者如果已经接种疫苗，在户外表演可以无需戴口罩。健身中心小组房间内的成员已经完成接种并保持足够的距离，可以不用戴口罩做运动，但是四人限聚令维持不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将会分两期减少抵港人士强制检疫日数，包括香港居民在内。如果已经完成接种疫苗，抵港的时候病毒检测呈阴性，抗体血清测试呈阳性，酒店的强制检疫日数可以减至7日，最快今个月30日实施，而血清测试有效期是3个月。林郑月娥话，本港居民完成接种疫苗满14日，取得抗体阳性证明之后，就可以出外，3个月内回港，可以在机场出示证明。如果病毒检测呈阴性，酒店强制检疫期可以减至7日。至于第二期适用于已经完成接种疫苗满14日的非本港居民，他们抵港之后做病毒检测的时候，在机场会同时抽血，如果病毒检测呈阴性，可以先到检疫酒店，如果第二日抗体测试结果是阳性，检疫日数减至7日。当局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是四人限聚令维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599G 章并非针对游行，而是针对聚会。如果聚会活动在室内，较易可以做到当局提出的接种疫苗和戴口罩的要求。他说，不单止是示威游行，周末都有很多的聚会活动会令他担心，这些行为难以符合有效的规管，本身有风险，社会亦都没有强烈的营业需要要求，特区政府就要作出相应的判断，而不是针对某一类的活动。林郑月娥说，防疫措施松紧由政府作出判断，专家只是给予意见，所有决定的后果都是由特区政府承担。

如果是完成了接种两剂疫苗不少于14日是想探病的话，就可以豁免现在的病毒检测的要求。好了，电话里面就有医管局的高级行政经理负责护理的梁明。梁明你好啊。 是你好。 是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即是现在即是说我现在去探病，那个手续是怎样呢？现在 咁嘅就其實我哋而家醫管局咧就將會喺6月25號、星期五嗰度咧就開始擴展我哋嗰個特別探病安排嘅。咁我哋原先講18間嘅非急症醫院咧，就會增加去到22間嘅非急症醫院。咁咧就依個安排咧就其中加咗4間醫院之外咧，另外有3間醫院咧，我哋都會加嗰個探病安排去到更多嘅病房嘅。好啦，咁嗰、那個我哋依個特別探病嘅安排其實就需要預約嘅。咁、我哋嗰啲職員呢就會預約啦，主動去去聯絡我哋嘅即係家人啦。咁、呢就嚟緊呢幾日佢哋都會開始打電話㗎啦。咁、呢就啲家人其實唔需要打電話去醫院即係做佢嘅預約嘅。咁佢只要呢安心等我哋嘅家嘅職員打電話去得㗎啦。同埋咧，就我哋嗰個安排咧，就希望咧嚟緊咧，就每一個星期咧都做到1至2次嘅探病嘅機會俾我哋嘅家屬啦。咁，好啦，嗱，如果關於嗰、那個即係檢測嗰度，頭先提過啦，就嗱、一般嘅檢測咧，我哋嗰啲家屬咧就其實需要持有72小時內有效嘅陰性嘅核酸檢測結果嘅。又或者有一啲咧就固定都嚟噶啦。咁嗰啲咧就需要每個星期咧有一個即係即係進行一個測試嗰個結果俾我哋睇啦。好啦，頭先提過，如果係即係如果14天之外打完咗呢、這個即係疫苗啦，兩針亦都係多過14天咧，咁、我哋可以全面嘅測試嘅。咁要安排呢就亦都係即係可以適用喺嗰啲因恤探訪啦、或者係緊急探訪呢都係可以嘅。主要佢系打完两针，亦都系不少于14天就得噶啦。 嗱，刚才你讲到，我想澄清翻咧，就系、你讲紧嗰22间非急症医院啦。咁嗰啲急症医院系点 嘅？哦，如果急症医院就咁嘅，因为其实大家都明白啦。而家嗰个即系探病嗰，虽然喺疫情之下系有即系好转嘅即系情况，咁、但系都探病咧都系有所局限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喺啲即係急症醫院咧，咁我哋而家都會喺呢個因恤嘅探訪嘅安排之下，如果係有需要咧，我哋會安排俾佢哋嘅。又或者咧，視像探訪嘅安排咧，我哋都會有安排俾佢哋嘅。 係，咁即係話喺急症醫院住緊嘅病人，大家想去探病嘅話，都係要等所謂嘅因恤安排，等你哋安排嘅係嘛？ 如果一般嘅情況之下咧，可以需要即係、我哋都會安排視像探訪俾佢哋嘅。咁如果係有啲即係病人情況轉差啊，又或者有啲即係特別嘅需要之下咧，咁我哋都會安排呢個陰恤探訪俾佢哋嘅。不過我哋都有一個 point 都想提一提咧，就係、我哋都係一定要執行嗰個嚴格嘅感染控制措施㗎。咁病人或者家屬咧就都係要需要戴護口罩啦、度體温啦，同埋填呢個健康申報嘅咁樣。 咁喺即係因恤嘅安排，即係呢啲因恤嘅探訪咧，其實係有啲乜嘢嘅條件啊，或者咩情況之下你先至會安排嘅？因為我諗都仲有好多即係病人嘅家屬都好想探一啲住喺急症醫院裏面都好多人留意㗎。係 其實我哋都知道咧，病人係有需要，即係家屬亦都有需要嘅。咁所以我哋咧喺個視像探訪嗰度咧，我哋譬如話病人需要，咁我哋都會安排視像探訪俾佢哋嘅嚇。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即係因為你都大家要明白，即係嗰個疫情之下咧，我哋都係有所局限嘅嚇。咁啊，所以咧，就喺一啲即係特別有需要嘅即係情況之下，例如即係個情況好差，啲家人要見啦，咁我哋咧都會特別安排一啲即係俾佢哋可以入到去睇到依類嘅病人嘅咁樣。如果一般係可以，一般嘅病人，我哋都盡量都會安排視像探訪俾佢哋嘅。 係。好，咁另外就係即係嗱，講到就係醫管局咧，係而家打咗針嘅員工咧，其實個數字大概即係超過40%啦。其實嗰個數字咧，可能都同個一般公眾咧都唔係高得好多啦。你自己即係有冇即係探究過點解係咁樣？點樣可以叫多啲員工去打針？ 其實就我哋而家睇最近嘅數字，啲員工嘅打針咧都上得都幾快下嘅嚇。咁、咧就你頭先都提過個數字都係開始比之前咧就都開始都幾即係改善嘅啦嚇。咁、我哋又覺得即係而家啲同事咧亦都開始即係接受到個打針嗰、那個即係嗰個好處啦嚇。同埋就而家好多數據亦都開始出到咧，就係話。即係打針根本係可以保護到病人，亦都保護到自己嗰個同事嘅安全。咁、所以咧，我哋睇到而家最近嘅數據咧，係比最初咧就即係改善咗好多嘅。 好，唔該曬你，唔該曬梁明。梁明係醫管局嘅高級行政經理，係負責護理嘅。咁嗱，大家聽緊嘅朋友有啲乜嘢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1啦。咁講到就係話，即係大家嘅所謂疫苗猶豫啦。咁最近咧就唔少嘅專家咧都特登出嚟好強調咁講咧，就係、即係其實咧長者咧係更加應該要打嘅。長者咧就屬於新冠肺炎嘅疫情高危嘅。咁所以咧，就算喺外國咧，都好多地方咧，都係叫長者咧，你冇乜特別嘢咧，都照打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喺香港咧，長者嗰、那個接種疫苗嘅比率咧，即係比較喺外國咧，其實係極低嘅。咁嗱，咁究竟即係而家究竟長者仲喺度即係有啲乜嘢猶豫咧？咁嗱，而家香港內科醫學院咧就會建議大家啦，就係、慢性病嘅長者咧就應該要打，而打過流感針嘅咧都係適合打噶啦。咁同之前嘅講法咧就有啲都幾大嘅唔同啊！嗱，我哋一陣翻嚟繼續傾。 究竟世界是否真实存在？我这个怀疑至少证明我是真实存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畅谈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拿了公共交通费用补贴没？ 是的，又到16号可以拿上个月的补贴了。 补贴有效期是三个月，还有啊，直到今年年底。只要每个月的公共交通开支超过200元就有得攞，上限还加到500元。 知道了，补贴在港铁站、指定公共运输交汇处和码头的补贴领取站、指定便利店和超市，或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都攞到嘛。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其實在香港咧，長者接種疫苗的比例咧都算是幾低下嘅。咁個比例咧，而家大概就係5%左右啦。咁原因就有好多啦。咁而家有不同嘅專家咧都呼籲咧，其實長者係最更加應該要接種疫苗嘅。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內科醫學院嘅院長李錦濤。李錦濤你好啊！ 是你好， 系啊嗱，咁啊，而家长者疫苗接种就仅5%啦，咁你哋认为系要提升嘅，系要多啲人去接种嘅，咁你哋嘅建议系点啊？而家， 我哋嘅建议或者可能或者俾少少背景啦，好唔好啊？咁就系咧，譬如过去嗰一年半咧，喺香港嚟讲咧，我哋见到当有病人感染咗呢个新冠肺炎咧，如果佢系年长嘅话咧，其实。佢嗰個嚴重性啊，佢需要入呢一個深切治療部啊，甚至係死亡率都係比年輕嘅高嘅。咁如果係過咗80歲咧，其實嗰個死亡率係可以有25%嘅。咁呢一個咧，其實係相當嚴重的。所以點解我哋內科醫藥院咧見到而家喺香港最近見到嘅數字咧，譬如由70到79歲嘅組別咧。只係得 5% 接種咗啦，喺80歲以上咧，係低至好得1%。咁呢一個咧，其實係整體係即係非常之唔理想，因為咧即係而家似乎香港嘅疫情係放緩咗啦。咁但係我哋唔想見到，但係唔希望見到。不過如果真係有下一波嚟到嘅話，我哋好擔心咧，即係當嗰個整體嗰個保護率咁低嘅時候咧。長者嗰、那個健康係好大嘅影響， 咁加上咧，其實過去嗰一年半咧，尤其是喺院舍嘅老人家咧，因為要隔離啦，或者係即係唔可以被探訪啦，其實引發好多即係感覺寂寞啊、孤獨啊，甚至有抑鬱咁嘅問題。咁呢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希望係真係當個疫情放緩，加上埋接種咗疫苗之後咧，喺這個放鬆嗰個社交距離啊，放鬆嗰個探病啊，甚至可以外出咧，係增進整體嗰個老人家嘅身心健康。呢、這、一個咧，其實我哋覺得係非常重要嘅。 嚇、啊，咁你而家即係你哋會建議就係慢性病嘅長者就應該打啦，同埋打過流感針嘅都適合打啦。 係，冇錯，我哋呢兩個係我哋嘅建議嚟嘅。咁、其實咧過去咧有陣時真係有啲誤解咧，就以為慢性病嘅病人啦，無論係後生或者係長者啦、不過針對性我哋今次講嘅長者咧係唔適合打。咁呢個包括我哋常聽見嘅所謂糖尿病、血壓高同埋膽固醇高嘅病人啦，常見嘅呢啲三高病人咧，其實佢哋正正就係需要被保護嘅一班嘅病人。咁如果佢哋唔接種嘅話，當不幸地感染到嘅話，其實佢哋嗰個新冠肺炎個嚴重性啊，同埋佢哋引致嘅引發嘅併發症啊，需要呼吸機啊，需要有機會入深切治療部啊，甚至係死亡咧係高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一班嘅長者係值得打。咁 我想問翻咧就啦，我諗好多市民都有個奇怪嘅，就係你開頭嘅時候咧，或者係特區政府開頭嘅時候咧，都好幾強調嘅就係一啲長期病患咧就穩定嘅就可以打。咁但係咩叫穩唔穩定咧？大家又唔係好捉摸到啦。咁呢個轉變係咪一個轉變咧？定係當初有好多人誤解定係點樣咧？ 我諗幾樣嘢嘅，一個咧就係有一個誤解啦。其實咧，我哋香港內科醫院咧喺3月21日初疫苗有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出咗一個聲明嘅啦，就係基本上我哋係推崇呢個慢性病嘅病人係需要打，係值得打嘅。咁但係咧，咁過去嗰幾個月咧，我相信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喺全球對於用疫苗嘅好多嘅研究啊，同埋資料咧，係陸續出台啦。咁我諗大家都知道，而家咧世衛咧都已經係對香港嘅兩種疫苗，包括咗科興同埋復必泰咧，係已經係認可咗一個緊急使用喺即係市民度打呢個疫苗。咁整體嚟講咧，對於呢一方面咧，我哋見到當個資料越嚟越明顯同埋齊全嘅時候咧，其實喺穩定嘅病人咧，我哋係覺得係完全係冇問題。但係點樣叫穩定呢？其實好簡單。我哋而家譬如喺醫管局嘅醫院啊，或者係好多私家醫生啊，甚至係普通科門診啊、專科門診，其實好多慢性病嘅病人，佢哋翻嚟復診咧，可能係3個月、4個月、6個月。咁翻嚟嘅時候，佢哋如果係喺個驗血啊，同埋用藥啊各方面，其實係冇乜轉變，或者轉變係好少嘅話，基本上呢啲病人我哋都可以叫做係穩定，佢哋其實係好適合，係可以完全係適用於打呢個新冠疫苗嘅。 係啦，咁你而家仲建議多一個準則啦，就係即係之前打過流感針都可以打啦。咁呢個就可能對於大家嚟講就具體啲嘅。 呢一個其實咧，我哋有兩方面嘅，一個咯，亦都係我哋認同內科醫院認同翻衛生服務中心下面兩個聯合科學委員會的建議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喺呢個科興疫苗咧，其實是一種叫做滅活疫苗嚟嘅。咁過去嗰幾年咧，其實包括長者咧同埋市民，對於用呢個滅活疫苗咧，其實嗰、那個認識比較深，因為咧流感針就係呢個滅活疫苗。咁佢哋用嘅技術啊，同埋嘅嗰方面咧，其實相當之接近嘅。咁所以咧，在这一方面呢，其实当他打这个滅活疫苗的流感针，其实相对地他们打这个滅活疫苗的科興是完全适合。那在復必泰那方面来讲呢，我刚才都讲了过去那3、4个月啦，咁其实你见到呢全球喺好多唔同嘅报告啊，或者其他嘅国家，包括美国啊、加拿大啊、英国啊，都好多呢一啲资料关于利用呢一个我哋叫 mRNA 嘅一个復必泰类型嘅疫苗呢， 好多數據。咁其實咧，喺世衛咧，當佢接受呢個科興作為利用呢一個緊急使用嘅時候咧，都發表咗喺全球咧超過2000万嘅長者係打呢一個科興嘅疫苗，亦都係有效同埋有安全性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其實而家係希望咧將呢個誤解盡量減低，同埋咧希望市民咧即係接受咗。而家呢啲數據咧，對於喺長者咧用咧係其實係適合嘅。 係嗱，咁兩隻疫苗，咁如果話長者，我而家想打啦，咁考慮打邊隻嘅時候，又要點揀咧？ 其實我哋都覺得兩隻係可以打嘅。咁咧，我諗咧，相對地咧，喺副作用方面咧，我哋都係見到好多數據咧，包括我哋副作用通常講兩樣啦，一個咧就係一個局部性嘅。即係譬如打針個地方會唔會有啲痛啊嗰啲咁，又或者比較係即係全身性嘅，咁譬如可能會唔會有發燒啊，或者係有一啲即係比較攰啊呢啲咁樣樣咧。我哋見到好多數據都見到係科興就係比呢個伏必泰係低啲嘅。咁但係調翻轉整體嚟講咧，我哋見到長者比較起其他後生啲嘅成年人咧，佢哋喺兩種局部或者是全身的副作用呢都是低一点的，这个是包含了对科兴和伏必泰都是的，所以呢其实相对地长者在接种这些疫苗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是可以是觉得他们的副作用相对地比起后生一点的呢，仲感觉好像是少一点。 咁但係譬如有效率方面，科興始終嗰個有效率雖然話係嗰個對於重病嘅有效率都係高嘅，咁但係即係始終都係可以感染到㗎嘛，即係 其實就 五成嘅機會啦。 佢應該個數字係好過呢個數字嘅，咁呢個係最近一啲全球性嘅一啲記錄咧。咁譬如話防止重症啊，同埋係死亡率咧係超過八成嘅喺呢個科興，咁而係嗰個預防嗰個感染咧都係差唔多六成到啦咁樣。咁伏必泰方面咧，喺全球嘅數據咧係相對地係高啲嘅，呢個係事實。 咁喺即係你哋嘅建議裏面都話，即係其實政府可以做多啲嘢去方便啲長者去打針啦、你哋係建議係直情係行入去就打得係嘛？ 我哋覺得呢一個係可以方便咗長者嘅，因為咧而家大家都理解咧，喺長者嚟講咧，尤其是如果年紀再大啲嘅咧，其實佢哋喺嗰個電腦上網啊，或者係呢個有呢個智能電話咧，佢哋未必有啊，甚至係可能唔識用咁樣，咁變咗咧，亦都係影響咗佢哋去打針嗰、那個即係方便性啊、意欲啊，或者係可以正式去做到。咁我哋希望咧，其實呢可以做到，可以行入去就可以打到咧，呢、這個係方便好多長者，亦都係增加嗰個接種率。其實呢一個方法咧，喺新加坡最近都已經行咗啦。佢哋淨係60岁以上咧，都係可以行去接種中心就可以打啦。 好，唔該曬你，李錦濤，唔該曬。李錦濤係香港內科醫學院院長啊。咁各位聽眾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1啦。電話裏邊有黃先生啊，黃生，黃生，係請講，請講，黃生係。 是啊，系咪欧嘉伦啊？ 系啊系啊，请讲。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我打上嚟咧，其实我系有啲意见想表达，就唔关话颜色，亦都唔关政见，任何政见任何颜色，我哋都系香港市民，冇人想香港会唔好嘅。几个月之前，大半年之前咧，嗰啲专家咧就话老人家唔好打住。 咁佢又冇咁讲嘅，吓、 亦都 set 咗啲年龄群组，有啲应该打先，有啲唔好打先。好啦，而家个打嗰个疫苗嗰个数量唔理想咧，而家又吹翻晒佢你之前所讲嘅嘢，又话有啲长期有啲长者就要打，即系你嗰啲专家可以因为某一啲时限、某一啲原因咧，吹翻你哋之前所讲嘅嘢咧，就令到我哋市民咧，其实成对成个政府，包括你而家嗰啲医管局嗰啲经理顾问咧，就好冇信心。 黄生，咁其实咧，政府嘅讲法咧，或者啲专家讲法咧，就系因为咧最近几个月咧，外国有好多好大型嘅一啲数据，因为有啲人好多人打咗嘛。 不如你唔好帮政府护航住啦，不如你俾我，我打上嚟时间已经有限。 我就系想问翻你， 我要讲嘅嘢啊，即系因为你哋，包括你哋香港电台，你哋请啲嘉宾访问完之后，我系一个市民，我亦都系一个听众，你哋令到我有咁嘅谂法，有咁嘅想法啊嘛！ 我就系想问你点睇而家政府嘅讲法咧？ 政府讲咁，我冇时间讲噶咯，都六点钟都交翻俾。 仲有一分钟噶，仲有一分钟啊！ 咪系咯， 系啊，你快啲讲啊！仲有一分钟。 喂，你哋中意一时之间就话应该唔好打，一时之间就可以打。喂，外国边啲报告边啲嘢，你哋又冇引经据典， 好似頭先嗰個經理咁，我哋而家個理想個數量打多咗人打，係因為我哋有時俾啲僱主逼我哋要打，亦都因為有啲市民希望去抽獎嘅啫。其實就並唔係我哋發覺咗而家打咗個疫苗有啲乜嘢好處啊！ 好多谢黄生的意见，打疫苗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起码预防你感染啦，咁预防你的屋企人感染啦，咁当然啦，即係当中就可能有副作用嘅，咁但係呢即係政府或者好多专家呢，佢哋引经据典其实是有的，他们很多的数据都在手的，都是外国很多大型的一些，不是一些测试，而是真正打了之后见到个实际的有多少人有副作用，他们有了数据在这里，所以就变了建议大家打不打的时候，现在就有些跟之前的讲法不同了，就是这样。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意外就喺呈祥道，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因为意外啦，咁啊龙尾排到马嘉烈医院。而去荃湾方向咧都多车嘅，龙尾喺北假山花园。呈祥道近明爱医院段因为有意外，去观塘方向就比较挤塞。而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港城慢线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性湾仔之路塞到去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红城金融、中国互联网股权、宏伟亚洲、恒伟集团同埋大同机械。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4，日元110.1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43，人民币6.468，英镑兑美元。英镑兑美元是1.387，欧元兑美元1.19，澳元兑美元0.751，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港金报16,510，比上日收市跌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7美元，卖出1,783.2美元。港汇指数101.3，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同坏车事故，咁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较早前嘅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大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葵涌道接近丽景。咁反方向咧，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段亦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风力楼。咁受到意外影响，而家青山公路荃湾段去长沙环道方向，就系、是、去长沙环方向嘅交通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过咗中山台。咁就系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因为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丽景。至于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丽港城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嘅车龙咧而家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明爱医院嘅意外事故清场啦。咁但系车能够大消散，而家大嘅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普通道，因为有修路工程，而家近福民路嘅一段普通道咧，系部分行车线受阻，来回方向交通都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万公窝路，同埋大网仔路近木棉山。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

點樣分幾多期幾多錢啦。咁嗱，譬如八達通咧就係分開三期去發嘅，頭兩期2000蚊，最後一期就係1000蚊。 呢、這個電子消費券當然有錢派，我相信就唔會有人反對嘅。咁但係咧呢個嘅消費券咧，我有兩點咧，即係都想提出。第一就係大家都知道咧，只係適用於電子支付嘅平台啦。 嗯。 咁好多特別老人家咧，我擔心佢哋未必熟悉用，譬如頭先講啊一啲嘅Alipay 啊或者 Tap and Go 啊呢啲咧。我擔心我都唔好肯定佢哋識唔識用，我自己 要有人幫手去申請咯，諗佢上網填表啊等等啦。 啊，咁呢一個第一我會擔心啦，即係老人家究竟識唔識用咧？ 但係可能政府睇嚟個目的本來就係想逼你用啫。然之後啲電子支付平台就可以普及啲， 我睇翻 有呢個意思 嘅 喎。 説法係鼓勵就唔係逼嘅，佢用鼓勵啦。咁但係都係嗰個問題啦，即係。有啲嘅特別老人家佢未必識上網添嘅，咁點樣用呢？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大家都知道佢嗰個用途有限制嘅，譬如你做一啲公營，譬如交水電啊嗰啲係唔得嘅。咁大家都知道啦，5000蚊如果俾一啲中產啊，其實5000蚊你俾我攞嚟買下啲奢侈品啊，或者我睇中一件嘢之前唔捨得買我去買，咁你俾5000蚊我去買冇壞㗎。但一啲低下階層嗰5000蚊，其實分分鐘等於佢成份糧或者一半嘅收入。佢想寧願攞筆糧去交租，去交我呢個月嘅水電煤，但係唔得嘅喎，佢有限制嘅。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針對呢5000蚊係幫助一啲低下階層，甚至可能而家貧民失業嘅市民嚟講咧，我擔心呢5000蚊呢個用途嘅限制咧，其實係對於一啲即係而家喺經濟上可能出現水深火熱嘅市民咧。当然你话都可以帮到佢嘅，咁你可以攞嚟5000蚊买下嘢食啊，买下电器好过冇，咁一定好过冇。但如果有一拣，佢相信我相信佢会宁愿攞嚟用一啲更加帮到佢生活上面嘅用途。 咁而家就可以用喺交通工具上啦。 系，冇错。 咁譬如招鸡，如果话一啲市民佢平时去街市买菜或者系去超市咁，就算而家冇嘅咧，相信喺呢一个消费券嘅。潮流之下啦，或者系政府制造出嚟呢个潮流之下啦，亦都相信会更多商铺咧系会装呢啲嘅电子支付平台嘅，照计就会以后理论上咧就多啲地方可以用到嘅，即系话平时好少额，日常生活都用到嘅，只不过就系买一啲大嘅奢侈品啊，或者你去交政府嘅一啲费用啊，嗰啲咧就唔可以用噶啦吓。 系啊，即系头先话嗰个。便利嗰個一樣嘢啦，即係話你多啲嘅渠道，譬如街市啊、小商户可以有一個嘅平台係用電子支付。但係我頭先講就係個用途咧，本身而家係唔容許攞嚟交水電、公營事業水電啊，或者你交俾自己嘅業主交租都唔得噶嘛。咁但係對一啲低層嘅低下階層市民，可能嗰5000蚊如果俾佢有得揀，佢會寧願係咁樣用。咁所以就係反思，其實呢個派錢嘅政策係咪可以真係幫到啲低下階層呢？咁樣 係啦。咁啊，聽緊嘅朋友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1啦。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八達通營業及市務總監李玉兒啊。李玉兒你好啊。 係、hey，hello 你好。 係啦，咁有關八達通啊，即係大家申請嗰啲就係7月4日就開始接受申請啦。咁第一期就去到7月17日，咁早申請嘅就8月1日就發放，開始有得發放啦。咁另外遲嘅就可能要遲啲到9月1日先再發放啦，等等有好複雜嘅一啲流程啦。咁我想問，首先問下李玉兒先啦，就係我而家攞住張八達通啦，咁我應該實際上要做啲乜嘢咧？ 如果你係攞緊，其實全香港市民咧手上都應該有一張八達通，最少一張或者甚至乎好多張添。咁你要做嘅嘢咧，就係喺7月4日開始。登記啦，咁你係可以咧去翻政府嘅網站嗰度咧，係開始做一個電子登記。咁你係填寫咗需要嘅資料之後咧，其實你只需要揀你嘅支付工具。咁你係揀八達通卡嘅話咧，你就填翻個八達通卡號碼上去咧，咁其實就已經搞掂噶啦。咁就政府會通知我哋，其實邊一啲嘅八達通號碼咧係選擇咗係我嚟收呢個嘅。消費券嘅，咁我哋到時到後咧就會係幫佢咧係幫政府咧就派發翻去俾所有市民揀咗八達通卡嚟到去用消費券嘅。 咁見到就係八達通會分開三期去派啦，就同其他啲支付平台就唔同啊，其他嗰啲分兩期嘅，點解八達通要分三期咧？ 頭先我都有聽到你喺節目度咧，其實都有反映到啦。其實不同嘅市民咧，其實佢對於使用消費券咧，其實都有不同嘅需求嘅。咁我諗，尤其是係講緊一啲真係啊，可能係比較係基層啲，或者其實啲有啲市民就話：，誒、哎，我其實真係想用個消費券咧，係作為佢一啲生活必需品嘅。咁、我諗喺司長咧，其實佢都有解釋到啦，就係、是、話其實消費券分開幾期去派發咧，係可以係即係有最大嘅經濟效益啦。咁同埋咧，亦都係想俾到咧市民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正如頭先所講，如果有一啲嘅市民咧，其實佢係真係想用翻喺佢嘅生活嘅開支上邊咧，咁其實揀八達通卡咧係應該係最好嘅選擇嚟嘅。咁點解咧？嗱，因為個消費券派咗落去八達通卡度咧，其實就等於政府係幫你入咗錢落去。咁而佢係一個儲值額咧，係可以用翻曬喺平常日常喺交通啦，你講緊零售啦、食嘢啦等等。咁大家都知道咧，八達通卡本身我哋啲商户咧，其實都係好深入民生嘅。咁係講緊一啲無論小店又好，即係大中小型嘅商户都好咧，其實都可以用得到嘅。咁正就係頭先所講啦，如果係有好多嘅市民，其實佢日常交通同埋食嘢買餸咧，我諗呢個係必須嘅。咁佢其實係可以用咗呢個錢嚟到係做曬呢啲嘅消費。咁佢一樣係可以咧，係即係有需要嘅話，頭先提到啊，佢需要係慳咗嘅錢，佢咪可以去作為佢其他啲嘅生活開支咯。咁所以呢個係可以好迎合到，即係你頭先提到就係話啦，有一啲嘅市民真係可能佢真係需要呢啲錢嚟到幫到佢生活開支，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啊，調翻轉啦，有一啲市民如果話喂，我想用個錢嚟到去買嘢，咁同樣都係冇問題，亦都可以係完全做到啦。因為第一即係其實個消費券去分咗幾期去派發啦，咁基本上咧喺個市民嚟講，佢而家日常我哋咧即係用緊我哋八達通卡去作為去各樣嘅用途咧，其實係已經用得好多噶啦。咁所以佢係可以，亦都可以咧。我哋有不同嘅商户咧，亦都擴大咗啦。如果佢就想排隊買電子產品，佢想網購，或者佢想係去餐飲或者係消閒娛樂等等咧，其實都係息息俱備嘅。咁所以就正係好有彈性咁去幫助到真係不同市民去對於消費券。 我唔係好明點解要分三期啊？你講你頭先講你話2000蚊、1000蚊、1000蚊，咁其實你一次政府就話你可以分開，即係其他幾個支付平台都係2000、3000咁俾噶嘛。 嗯，系、 即系点解八达通系特别要2000、2000、1000咧？ 嗱，我司长有提到嘅，咁就话啦，因为我哋八达通咧分开咗三期咧，其实我哋嗰个嘅使用嘅期限咧，其实系都系比其他嘅支付公司系其实系长嘅，我哋可以系用到7个月，咁系可以咧等市民咧，佢系可以真系用咗喺将个消费券嘅钱用咗喺即系消费券嘅范围，咁亦都其实系包含晒所有嘢噶啦，咁基本上你用得嘅。商户又好，交通都好咧，都已經其實喺消費券涵蓋到噶啦。咁係最後咧，就係話佢可以係即係如果係用到埋係新年或者係聖誕都可以用，咁然後就最先攞埋嗰1000蚊。咁所以我諗呢個嘅計劃咧，其實我哋都係跟翻政府佢嗰個嘅設計，亦都睇下佢覺得點樣嘅做法係最能夠迎合到市民嘅需要。 係，同埋你哋咧有一個就係、要用曬開頭嗰啲先至有下一期嚟。我唔係好理解究竟係點樣做法，具體嚟講。 都係好簡單嘅，因為其實第一期同埋第二期咧，其實發放嘅時間咧係4個支付工具係一樣嘅。咁第一期係選擇咗八達通嘅，咁就喺8月1日，佢如果係亦都係好早登記啦，尤其就係講係7月4日去到17日咧做咗登記嘅話咧，佢就係首批嘅市民咧係可以喺8月1日咧係攞到2000蚊。咁跟住同樣地咧喺10月1日咧，佢係可以攞到另外2000蚊嘅。咁呢個就冇特別去需要話佢一定要係幾時要用完先至派發呢第二次嘅。所以咧，如果個市民啦，佢就其實總共係收到即係4000蚊啦。咁中間佢當然係會愛嚟係用喺消費上邊啦。咁到就係講佢最長或者嗱，如果有啲係想快使，即係或者係快啲攞到，然後快啲使嘅，咁佢最快咧就可以喺下一個月，即係講緊喺12月16日咧，就其實可以咧就係攞埋剩翻我1000噶啦。咁但係有啲市民就係頭先你提到就係話咧，佢可能係想慢慢使，真係細水長流咁樣使嘅，因為佢真係愛嚟應付日常開支，咁佢係可以咧最長係可以用到7個月嚟到去做。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彈性嘅處理咧，其實係可以真係迎合翻唔同市民嘅需要咯。 我始終都唔係好明白，咁即係如果我未用手4000，你就唔俾我定係點啊？好複雜啊！其實你哋嗰個做法 唔複雜嘅，嗱都係啦，嗱，因為我哋都即係頭先提到啦，其實八達通咧係真係喺日常必須或者係日常生活度咧已經係完全涵蓋到噶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市民咧佢好似平常用八達通一樣，你去搭車，你去 買嘢食或者買餸，其實咧全部呢啲咧都已經係喺消費券計劃裏面係包含咗嘅啦，亦都係涵蓋咗嘅。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容易咧，已經係好似你日常咁樣嚟到去消費嘅時候咧，或者日常生活咁樣啦，咁你已經係可以咧係達到嗰個嘅，即係頭先提到就話係用到4000蚊。咁就呢、這個就因應翻唔同市民佢哋睇下佢哋嗰個嘅生活模式或者佢消費嘅模式啦。 你仲未講，我始終唔明點解你要分開2000、2000、1000，點解唔係2000、3000同其他人睇齊咧？如果你講彈性嘅話，你一次過俾3000，咪更加彈性咯，大家都。 嗱，呢個都係有學者有提過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呢個因為成個設計咧都係我諗係跟翻政府去睇翻點樣嘅做法嘅。 即係呢個係政府規定嘅，2000、2000、1000係政府規定嘅。 設計係即係政府佢哋真係睇過曬點樣覺得係最好，同埋我諗係睇翻四個支付工具嘅一個大家嘅特性嘅時候咧，係佢哋亦都係即係個設計上係咁樣嚟到去。 即係呢個係政府設計嘅，就唔係你哋話事嘅。 係㗎，係啊，係啊，係啊。 Okay. 冇錯， 我都想問啦，因為就譬如你大家知道公營事業水電就唔可以係用啦，但係你哋譬如，因為譬如我舉例我去便利店交水費，即係我所知其實好似可以用八達通交嘅，咁但係你會唔會識別到呢筆錢係咪用喺批准嘅消費範圍，定係我攞咗嚟水電就扣唔到點樣嘅？會唔會識別到嘅？ 我哋識別到嘅。因為雖然個個消費券入咗嚟係等於咗八達通儲值額，咁咧就係喺所有嘅收八達通嘅商户度都用到。咁但係假設如果個市民佢將佢嘅錢用咗係喺邊啲係用咗喺消費券嘅所涵蓋嘅商户，邊一啲咧係可能係唔包嘅。不過咧呢個係一個好極少數嚟嘅，因為而家咧我哋睇到咧係超過好九成幾啦，即係差唔多都全部咧，其實佢所應用嘅範圍咧都喺消費券度包嘅，因為佢只係排除咗係一啲譬如可能係一啲政府嘅服務啊各樣有啲唔包嘅啫。咁所以一個正常嘅生活使費咧已經係完全包曬喺度噶啦。咁我哋嘅系統咧係會記載曬呢啲嘅交易記錄嘅，亦都係有不同嘅渠道咧，係俾客户可以 check 得翻。其實你喺使用咗喺消費券嘅金額係使咗幾多喺個時間上面，譬如係講緊每個月，咁你嘅可能係可以 check 得翻曬啲記錄，亦都係可以睇得好清楚咧。其實你一路係用緊消費券係用咗幾多錢嘅？ 咁我想問一下，咁我原本張卡有自己啲錢，咁消費券嗰筆錢係咪分開兩條數㗎？ 唔分開嘅。是因為我哋呢個咧，亦都係個儲值額其實係一齊係可以係共用嘅。咁但係頭先提到，因為咧，其實政府派錢落去，咁你咪即係自己唔需要入錢落去張卡度先咯。咁你咪照用咯。嗱，你可以用曬之後，你唔夠就再入翻錢落去。咁如果你要想知道，咦，我其實用咗嘅錢係咪可以符合到政府所要求去使嘅金額喺一個限期裏面咧，就可以通過三個渠道去 check 嘅。第一個就係八達通嘅手機 app。剛才提到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是通過手機可以看到曬咧，我哋到時係會有直頭有一個咧消費券的服務專區嘅，咁係啊，市民就可以看到，咦，佢登記咗張卡，其實是攞曬啲錢未啦，攞咗消費券未啦，或者未係幾多錢啦，你用咗係即係適用於喺消費券上面嘅金額係幾多啦，所有嘅交易詳情咧完全係可以一目了然嘅。咁第二個渠道咧，佢可以係通過網頁咧，亦都係可以去 check 到。同埋第三個咧，亦都係照顧埋啦，即係話如果係有一啲嘅長者，佢未必識得去用手機，或者未必識得去用網址嘅嚟到去 check 嘅時候咧，咁佢亦都可以係打一個熱線電話咧，係可以去嚟到去check 嘅。咁我熱線電話咧就係29695500。咁所以都喺各色其色，其實係真係照顧曬全香港嘅市民，都會有一個好方便嘅渠道同埋好方便嘅服務俾佢咯。 咁都順帶都想問，咁其實而家你哋即係八達通喺，譬如一啲小商户啊，以至交通工具嗰、那個，即係提供呢個拍卡呢個平台，其實嗰個覆蓋率都高㗎嘛？因為嗱，譬如我舉例，我有時搭的士，我見其實的士好似又唔係好覺多，而家有呢個八達通嘅機喺度，好似有。 我哋喺的士同埋小店咧，其實咧都好努力地咧，係其實一路係即係擴充緊嘅。咁咧，其實已經有超過13000部的士，即係話啲咧，其實已經係收緊八達通噶啦。咁亦都好想即係、就是、我諗的士其實好多嘅市民都好想話，我其實係想用電子支付嘅。咁我諗我哋都有一個即係突破喺度啦，因為我諗喺舊年開始啦，尤其是因為疫情都比較嚴重啦，我哋係推出咗即係更加去加推我哋。 同埋八達通 app， 同埋提供咗一個垃圾嘅收款機俾。咁同埋小店嘅話，我哋其實亦都係好致力去幫佢走嘅，因為咧都想咧真係多啲即係市民咧，尤其是喺啲鄰里小店度用到啦。咁所以我哋一樣係免費提供緊我哋嗰個嘅垃圾收款機啦，同埋豁免咗所有手續費咯。咁樣 好，唔該曬你，李玉兒，唔該曬，係 好啊，唔該。 李玉兒係八達通營業及市務總監啊，咁。其實你都見到成個設計咧，就係都係唔想淨係話派幾千蚊俾大家，而係想大家用多啲即係支付平台啦，用多啲啲電子支付咯。 即係呢個都係政府啊，陳茂波佢都講到明嘅啦，即係希望用呢樣嘢去鼓勵電子支付嗰個趨勢。啊，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個問題啦。我其實身邊當然好多年青嘅朋友都會用電子支付嘅平台嘅。咁但係始終有一啲，譬如老人家啊，或者真係用慣咗傳統用信用卡或者用現金嘅啫。咁呢啲人咁就始終都要照顧翻佢哋嘅需要啦。 嗯，咁另外就係啲商户亦都可以鼓勵多啲商户去用呢啲電子支付啦。咁以前就唔想用嘅原因就好多啦。 即係 以前的士好多的士司機大佬就話咁。哦、我就咁收錢咁，即係大家明白就係方便啲啦。可能你嚇、啊、交税咁，亦都唔會咁可以俾你睇得咁嚴啦。咁可能即係用啲電子支付，可能條數就要好清楚啦。 係啊，所以我就頭先問翻個嘉賓就係嗰個覆蓋率，因為我自己都來唔來都幾常搭的士咧。我觀察好似的士又唔真係唔多有呢一個八達通嗰、那個 我。我係記得咧，就係、是、我係會記得嘅咯，即係因為其實係好少。咁、所以咧，你見到有八達通，咁你就會覺得哇，好罕有咁會記住。咁實際上，我諗搭的士見到嘅人哋用緊八達通係好少。 係啊，係、所以呢個覆蓋率咧，就即係希望可以再做多啲啊，等市民方便多啲啦。 嗯，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食衞局表示，選址鄰近港鐵站同埋公共運輸交匯處，預計可惠及區內更多居民。參考去年12月啟用的天水圍臨時街市，東涌臨時街市將同樣以組裝合成的方式建造，以盡量縮短施工期，爭取於約一年時間內完成。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通過一項計劃，禁止華為等被視為美國國家安全威脅的中國公司產品進入美國的電訊網絡。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美國不斷詆毀抹黑華為，但至今拿不出任何的真憑實據證明華為產品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構成安全威脅。美國政府為了維護美國科技壟斷和霸權地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不擇手段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脅迫他國排斥華為公司，是否決美方一貫邊綁的市場經濟原則，亦都鑿穿美方所謂公平競爭的虛偽面目，令人不齒。中方支持相關企業依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天氣方面，華南一度低壓槽正逐漸向南移動，並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下午的雷雨為九龍和新界多處地方帶來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大家，较早前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现在去观塘方向的交通是已经回复正常。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蝴蝶谷段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松屋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支路交通比较挤塞，而家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车龙排到近荣昌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提提大家啦，喺清水湾道彩云段因为有工程，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彩云圣约瑟小学一段嘅慢线系临时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影响到而家龙翔道近彩虹村啊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星河名居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嘅出口。另外呢，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黄珠路龙尾近龙日村。咁而在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而家近福民路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去沙头角。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系检讨紧咧现行嘅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呢个制度，佢 train up 新嘅律师，佢系冇机会。你一路冇得做咧，佢就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律师。 大律师咧，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呢啲案件嘅大律师，就系因为呢个上限处理唔到呢啲嘅案件，对于当事人嘅保护系一个好大嘅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鹤鸣，我哋刚才讲到即系消费券啦，咁就会用电子支付嘅形式啊发放俾大家啦。咁睇嚟。有好多長者都未必咁容易識得去用喎。 啱啊，呢個就係頭先一起手我就擔心嘅嘢咯，因為你用電子支付平台，雖然你話而家好多嘅趨勢都興用呢樣嘢，咁但係年青人就當然識用啫，但係老人家真係仲係傳統係用現金、用鈔票，咁你佢霎時間去學習點樣用呢樣嘢，唔係一時三刻學到噶嘛。咁但係你用呢樣嘢咧。有限期喎，筆錢大家都知佢有個限期。咁呢個消費嘅習慣模式係咪老人家一時三刻可以適應得嚟呢？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 咁剛才八達通方面就話，其實佢哋有不同嘅方法嘅，可以幫到老人家嘅，譬如可以打電話去幫佢做登記都有嗰啲咁嘅服務嘅。咁不過就係即係咪真係咁方便或者係好容易去接觸到呢？咁呢個又係另一回事啦。 係啊，係啊，即係老人家，我相信。八达通我相信好多老人家都会用嘅，即系譬如你搭车啊嗰啲，我嘅观察好多老人家都系用八达通嘅。咁但系你话具体去消费或者用八达通以外嘅支付平台，我就好有怀疑啦。即系老人家有冇呢个习惯去用呢样嘢就？ 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但系都系钱嚟嘅，都系钱啦。即系其实咁多个平台，我谂大部分人都会系。即係用翻自己熟悉嗰、那個，咁當然啦。而家亦都見到咧，就係呢啲電子支付嘅平台咧，其實亦都當呢一次係一個大嘅商機啦，一個機會咧，俾佢能夠擴充佢哋嘅業務啦，多啲人去用，同埋多啲商户去用啦。咁你都見到嘅就係不同嘅平台咧，都有一啲促銷，都有一啲嘅不同嘅方法咧，想吸引大家去用佢哋嗰個平台嘅。咁所以你見到都有好多優惠出現嘅。咁大家自己留意每個商號，即係每個支付平台佢自己究竟做緊啲乜嘢啦 咁所以但係咧就大家都知㗎啦，就係、是、你只可以揀一個啫，唔可以我有依個有嗰個啦。咁政府咧就只會喺一個平台嗰度你登記咗嗰個咧去俾錢你嘅啫。好啦，電話裏邊有何先生啊，何生你好。何生， 喂，系咪揾我啊？ 系啊，请讲自由风，自由风到你啦。 哦，冇，你好啊。 系， 你等我阵，等阵。喂， 系，请讲。 啊，我自由风揾到我叫乜？冇啊，想讲下啫嘛。嗰啲自由嗰啲消费券咧，其实啲新鲜事物咧，对啲老人家都冇一大问题噶。 嗯， 你个嗰位黄先生咧，我谂佢思想咧就比较保守啲，有可能，亦都有少少歧视啲老人家，相信佢。其实老人家好叻噶，大部分当然有少部分唔得啦。你一班之中，咁啊实有啲精拎啲，有啲冇咁精拎，始终都系少部分唔识，系嘛？咁但系政府有好多补救方法噶嘛。我听佢咁多次节目，佢好多时咧呢位黄先生，好多时俾我感觉咧，佢就系好多时咧就系、是、啊成日都觉得啲老人家唔得噶啦，哎又好辛苦啊，又学唔到嗰啲新嗰啲嘢，冇乜问题。其实廿几年前我初初做工，哦、几廿年前做工嗰时候，初初我听电脑，哇，样样都新事物，都好快过学识，其实好简单，即系唔需要太担心。 明白，多谢何生嘅意见啊！阿黄学明，好似你要回应一下喎。 如果老人家真系可以系好快学识，咁就最好啦，因为即系。就是我哋都即系正正就系提出呢一个另一个观点，就系、是、希望就系会唔会有啲老人家如果真系唔识嘅，社会忽略咗咧？咁但系如果正如刚才何生所讲，其实原来唔系嘅，基本上大部分老人家都系与时并进，熟悉用呢一个嘅支付平台，咁啊，梗系皆大欢喜啦。 我嘅经验就系我赞成阿黄学明所讲啦，即系其实有唔少老人家，你叫佢攞起个电话，基本上咧所有要输入嘅嘢啊，都系佢哋。啲仔女做嘅嚇，咁所以咧，可能各位仔女就要幫下手啦，填下表啊，或者係上網登記啊，呢啲其實有啲好基本嘅嘢咧，我諗即係都要啲後生去幫手嘅。咁當然啦，有好多好精靈嘅老人家啦，啊咁電話裏邊咧仲有陳小姐，陳小姐你好。 咁我想講翻咧，而家就話嗰、那個派嗰5000蚊咧。咁我屋企咧就有三个老人家嘅，咁、我妈咪啦，我老爷啦，我奶奶啦，佢哋全部咧都系 over 85岁以上噶啦。咁、佢平时都有用八达通，八达通只系爱嚟搭嗰个2蚊车费嘅啫。咁而家咧，佢哋话呢5000蚊派发俾佢哋咧，佢哋已经一听到咧，佢哋就已经惆怅咗好耐噶啦。话将来我点样用咧？我唔识用噶、哦。咁、 即系佢哋净系识用嚟搭车，系嘛？ 通常佢哋净系攞张八达通去搭车。咁佢哋就聽嗰個聲兩蚊嗰個、因為佢哋根本即係比較，可能佢哋啊識字唔係咁多啦。咁佢哋只係聽聲嘅啫。 平時去買餸咧，用唔用噶？ 佢唔用噶，佢哋真係數銀仔啊，街市買少少嘢啊嗰啲咁。 或者可能以後就改變呢個習慣喎，要你估佢得唔得咧？ 或者去超級市場買少少嘢咧，或者可以。譬如你話買一包柿子，買一抽柿子。或者买几个生果咧，咁或者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好大条数咧，佢唔识计几多加几多，佢嘟嗰阵时候咧，好多时都嘟错咧，佢哋成日都好担心噶。 咁点算啊？即系惊用唔晒定系点啊？ 系啦，佢哋而家今次咁咧，当然啦，第一次登记咧，我哋啲后生一定会帮佢哋做嘅，做晒噶啦。咁只不过佢揸住张八达通，佢就好惊啦。系会唔会人哋又嘟多咗我钱啊？我又唔识、啊，又唔知嘟到定嘟唔到、啊。如果那个铺头又要我嘟两次，我都唔识噶、啊。好似头先八达通嗰位小姐咁样，佢话可以叫啲老人家打电话去问啊，去 check 下用咗几多钱。啲老人家连打电话佢哋都唔系咁叻，佢哋点去 check 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唔系咁 明白， 即系对老人家就唔系咁。 到时就应该喺地铁站度，你摆张卡埋去都嘟到见到个数嘅， 同埋可能都要同老人家倾下，多啲改变下消费模式。因为我头先好粗略计咧，如果老人家系打算只系维持用八达通搭车咧，一日我当4蚊咧，如果5000蚊要用3年先用得晒、所以都要倾下点样去改变老人家用八达通。即系搭车以外嘅消费模式先得。 嗯，明白。 系啦，我哋而家咧都开始教佢咧去，即系最简单就系楼下超级市场咧就比较佢哋容易啲咁样啦。 咁我哋都會教佢，但係佢而家已經好擔心啦。嗰五千蚊我點用咧？會唔會俾人呃咧？係 啊， 佢哋已經好擔心。 係好多謝陳小姐嘅意見，因為啲老人家好簡單，通常用八達通都係兩蚊嘟一嘟啦。咁諗起就係喺街市度。就算平時買嘢都唔係好多商户係用緊八達通，不過相信以後係會多啲嘅，就係因為呢件事。 希望係咯， 咁所以就係啲錢就應該唔會用唔曬嘅嚇。好，電話裏邊仲有陳生，陳生你好，陳生係請講。 兩位主持，我想代表我哋呢啲幾廿歲、七廿幾歲嘅老長者啊，單身長者，你諗下政府而家派五千蚊。饭店啊，一个早餐都40元啦，一餐饭60元，食两餐饭120元，再86元，五千蚊可以用得几耐？仲要分开三期，系嘛？分几个月？你而家你救济我哋乜嘢啫？系咪先？呢、這个阿茂叔啊，真系唔知谂出咩出嚟，唔怪之佢老豆教改佢个名叫阿茂啊。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咁可以咁嘅，即系你可以计翻条数，嗰五千蚊，咁都可以，譬如。40元、50元一餐咁都有100餐飯嘅，咁你可以自己揀去邊度食。咁可以開飯，可能啲餸好啲，都可以加多啲餸，都你可以咁諗咧，就都或者都有着數嘅。 不過 始終啲錢係你自己睇下決定點用嘅。 不過啱啱嗰位同埋再之前黃小姐嗰個電話咧，都帶出咗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其實政府今次派錢嘅嗰個原則、嗰個目標係想達啲咩嘢？因為大家都知道佢係不能夠套現嘅現金嚇。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嘅模式，佢真係想筆錢係做一啲細眉細眼嘅嘢，慢慢搣，慢慢搣。咁但係佢呢個模式未必容許到佢去咁做嚇、即係焗住要可能要一次過買一啲電器啊，嗰啲就啱用。但可能佢真係慢慢搭車，想每日2元2元搭車，未必用到，未必適合喺呢個目的去做。 好嗱，電話裏邊咧就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嘅，施麗珊你好， 係你好。 嗱，咁呢個細節啊，即係五千蚊電子消費券嘅領取嘅方法細節出咗嚟啦。具體嚟講，你哋覺得即係對於你所接觸嘅基層啊長者嚟講，有冇啲乜嘢要重新學習噶嘛？ 如果佢依家系又可以用八达通啊嘛， 系啊可以啊， 系啊，不过好似八达通就限制咗，唔系每一样嘢都可以去噶嘛。 其实个个都一样噶啦，只不过咧就系全部都用得噶啦，咁基本上就唔可以爱嚟交啲水电煤啊，唔可以交政府费用啦，可以爱嚟搭车噶啦，吓、咁可以爱嚟喺商店啊，几时有卡拍咁样你都拍得噶。 佢有八达通就好啲咯， 系 之前咧我哋就担心佢好多，因为八达通就多啲人有嘅， 系啦， 咁就会容易啲会接触。咁当然，但系其实有啲人可能佢有阵时有啲佢又要去，佢有阵时啲。基层嗰啲佢未必去一啲铺头嗰啲有，可能连八达通冇得嘟噶嘛有啲，咁呢个系一个难题啦，会系一个，系啦，咁当然亦都由我哋有啲居民都真系冇八达通都有嘅，因为佢其实好少去搭嗰啲即系通常搭要搭开车啊，同埋八达通都要有啲储值噶嘛，咁我哋都真系有啲穷到咧，真系有失业又摇到嗰啲人都有过分有啲咁嘅情况嘅，系啦。 咁你需唔需要 系？ 需唔需要去点样教佢哋用咧？ 要噶，咁同埋佢哋都要同我哋解释，其实点样用啊？同埋佢好复杂噶，一阵间又几多要用几多钱？咁你用唔晒咁点咧？咁系咪可以累积落去咧？因为佢嗰阵时佢哋好悭噶嘛，即系好希望可以 即系譬如八达通咁头两期就系累积落去嘅，咁最后一期咧就你用咗之前嗰4000元先啦。 系咯系咯，咁对佢嚟讲就未必咁容易，即系去知道嗰个情况咯。咁一阵间佢用唔晒，咁又嘥咗啲钱啦。咁所以我哋要同佢哋讲解嗰个方式嘅，同埋可能要提佢边个时候，咁你点样用咁样咯。 即系以往呢啲情况之下，你哋都要帮佢哋填表啊，呢啲都系基本上都要做嘅工作系嘛？ 要噶要啊，好多噶，你冇得唔帮佢搞噶。佢自己都唔识搞噶，你叫佢填啊，各样嘢佢真系唔知点搞啊！ 因为如果 都比较复杂噶，所以个个都系、啊、即系佢哋即系基本上听完消费券就吓、啊，即系大家个反应系咁咯。咁而你派现金就大家好开心咯，会啊咁好直接啊，即刻入户口咁啊，即刻可以用咯。 嗯， 系啊。 即係其實如果派現金對一啲，因為頭先話有一啲嘅市民可能連八達通都冇嘅話，估佢哋就更加其他嘅平台更加唔會有啦，係咪？ 係啊，更加唔會有噶啦，即係佢哋好多時嗰啲電子平台係比較即係陌生接觸啊，同埋佢哋去開嗰啲買嘢嗰啲都係。即系現金啊，嗰啲咁樣俾噶嘛，嗰啲就算嗰啲佢買開啲街市，好多都係咁噶嘛。 嗯，咁整體嚟 用得最多係呢啲 嚇。咁整體嚟講，你自己覺得係咪即係用翻即係以前嗰個方法會好啲啊？即係直情派落去你銀行户口咁，可能簡單啲嘅。咁但係 係肯定噶啦。 但政府就想，似乎是想大家多啲去用呢啲電子支付平台嘛。 或者係咁問，其實你覺得如果一啲嘅低下階層，佢哋收到現金係咪唔會用呢？因為其實政府佢唔肯派錢，就唔想你儲起佢，係 啦，佢 想 你即刻用啊嘛， 係 啊，先有效果啊嘛。 佢唔會唔會用，佢係即係佢可以用一啲佢想要嘅咧。比如佢真係冇錢交租咁，佢交租嘛，水電費佢又冇錢交，咁佢咪交唔使欠咯，係咪啊？首期嗰張卡嗰個儲蓄卡冇錢去增值，咁佢咪可以去增值咯。即係呢啲咁，即係佢平時即係成日可以用嘅嘢，呢啲係佢會諗，同埋佢容易啲啊嘛，同埋佢唔使會記住我幾時要用曬呢、這個。咁佢自己知袋咗喺自己袋度嘛，咁呢个系好唔同嘅，同埋佢初初嗰阵时讲咗好多电子其他嘅呢啲比较复杂，好多人都唔识嘅。另一个就系、是、如果佢真系好，我佢其实有啲铺头佢都唔会俾八达通你去买嘢噶嘛，咁可能你去到一啲其他类型嘅嗰啲，其实你可能嘅部手机啊都要 upgrade 到嘛，我哋好多街坊系二 G 手机嚟噶， 系。 咁個二支手機點 upgrade 到你嗰啲電子平台嘅嘢咧？佢都 download 唔到，咁你 download 唔到嘅時候點用啫？即係佢個局限性係好大嘅，佢哋係。咁除非你政府，即係你又要諗下點樣去幫我哋有啲即係好基層嗰啲又即係冇能力去有個即係智能手機嗰啲人，你點樣去幫佢？甚至跟住你幫俾咗佢，仲要教育佢點用喎、即係我哋都依家都係㗎，我哋依家都嘗試有啲真係。冇機會，你或者揾一啲二手又好，或者有人捐又好，咁就俾佢哋，跟住仲要教佢哋點用噶。老人家仲難啲添啊！老人家有啲咧直頭咧，佢話你唔好搞我啦，我就用我呢部，我唔識其他嘢嘅。你俾我都唔想要啊！啲老人家係。咁如果你真係，如果你斷絕咗佢喉嚨，唔准佢咁樣咧，佢搞唔掂啊，佢生活唔到啊，即係佢好長嘅時間去適應啊。 好好，唔该晒你，唔该晒施丽珊，系施丽珊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啊。咁其实咧用八达通嘅话咧，就仲有啲少少 QK 嘢啦，就系你要譬如第一期攞咗2000蚊，你系要用咗1000蚊先至可以再加2000蚊落去啦。第二期咁，然后咧咁有一个好处就系最后一期嗰1000蚊咧有不限用途同埋时限嘅啊。咁呢个就系、是。每个支付平台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就系即系政府其实有份设计出嚟嘅一啲唔同嘅变化。 咁啊，但系头先同萧丽珊倾过，大家就会知道就系、是、即系派钱，其实希望所有香港人不分你嗰、那个年龄啊、背景啊、有钱定冇钱，都系一齐可以收到呢笔钱，受惠于呢笔钱。但系就正如头先讲啦。我哋點樣可以避免一啲人，我哋好可能係忽略咗、遺忘咗，原來佢哋其實未必咁方便或者適用喎。譬如頭先講咗好多次老人家啦，原來仲有一啲嘅貧窮户，佢係用緊2G 嘅手機，佢根本唔可以好似我哋視為理所當然上網隨時用電腦撳一撳就可以有啲 apps， 佢哋可能唔適用喎，或者冇錢買一部好先進嘅手機。咁呢啲人點樣去處理呢？咁呢啲其實都要諗到周到。我哋先可以確保呢筆錢係真係每一個香港人都受惠到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政府接獲了74宗疫苗保障基金的申請，其中有3宗的申請咧獲批。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 賠償咧都是易見得到的一些事情，但是那個資訊咧都不是太過充裕啦。最重要的一件事咧就是究竟有關的個案咧牽涉哪一種嘅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晝8點，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无限量宽推高商品，通胀带动资产价格上升，下半年投资市场继续上半年格局 炒通胀的，咁就算加唔加息都好，都炒到残啦。铜咧，阿爷话要倒啲国储铜出嚟，得水又散水，咁你点玩啫？ 一桶金6月26日下午举办最后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独立股评人胡孟清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王学明，我哋又转个话题啦。今日咧，我谂大家都留意到就系有关《苹果日报》嘅新闻啦。首先申报利益先啦，我自己都喺《苹果日报》系有写专栏嘅。咁《苹果日报》发生嘅事，大家睇新闻都知道噶啦，就系啦，早前啦，政府就冻结咗苹果相关三间公司嘅1800万资产啦。咁当时咧，都大家都知道就系苹果其实母公司或者其他公司都仲有钱嘅，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个冻结资产嘅命令之下咧，政府亦都警告啦，任何人、任何公司如果协助苹果运作，都可能触犯国安法。咁再加上咧，就系警方要求咧，7间本地银行都唔能够处理3间公司嘅账户嘅资产，亦都代表住咧，就系虽然就算系某啲地方有钱，或者其他人想俾钱啊。有啲數要過翻俾蘋果，咁其實咧銀行都係而家嘅講法咧，就係有啲人試過噶啦，就係銀行係唔處理嘅，咁變咗咧就係喺資金調動啦、出糧啦各方面都係有一啲可預見嘅困難咧。最新嘅消息就話咧，今日蘋果咧一集團咧一傳媒集團就開個董事會啦，咁就其中一個有可能嘅結果咧，就係話咧可能喺今個禮拜就會係停運嘅啦，喺可能係星期五就出版，即係最後一日翻工，星期六就最後出報嘅日子。咁但係就未清楚嘅，因為咧佢哋仲係準備啦，就話去信保安局要求咧，就係解凍部分資產啦，避免欠薪咁話嚇。點睇咧，黃學明？ 即係我諗而家最燃眉之急，或者我最擔心就係喺蘋果打工嘅員工啦，係咪？因為可能有啲佢哋要養家，手停口停，咁而家。即係呢一個嘅事件，令到佢哋可能就係失業，亦都可能唔知有冇糧出嘅話，咁我會擔心佢哋嘅經濟呢樣嘢咧，亦都即係比較令人擔心啦。咁當然亦都係好敬佩咧，即係依然係留喺蘋果嘅傳媒工作者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喺香港呢個時勢，其實即係要選擇留喺呢一間報館做咧，其實都要相當勇氣嘅。咁但係佢哋都留到呢一刻咧，其實我哋覺得我哋作為佢嘅讀者或者市民，其實都好即係好榮幸，即係有一個咁盡忠職守為市民服務嘅傳媒工作者。 咁今日見到即係蘋果嘅高層咧，都已經向員工發咗個信息咧，就係話如果大家想辭職咧，就口頭通知就得㗎啦。咁即刻交辭職信咧，就當即刻辭職。咁大家都明白點解嘅，因為有一啲人可能等唔到啦，或者避免有咩上身啦，咁想快啲一辭職就走啦。咁所以有咁嘅講法啦。 係啊，即係大家都見到呢件事咧，其實同一般我哋好多時了解一啲，即係譬如係遣散啊嗰啲唔同，嗰啲係因為個公司經營不善，甚至係拖糧咁樣。但今次有少少唔同喎，其實我哋相信《蘋果日報》佢係諗住繼續營運，但都相信佢經濟嗰個營運周轉其實可能係冇問題， 仲可以捱到一段時間就唔係一日啦嚇。 但係就因啲外來嘅因素令到佢不能夠運作，甚至可能要結業。 我哋新聞之後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连续14日冇本地个案，今日新增3宗输入个案。政府星期四起放宽社交距离措施，4类食肆中 A、B 类安排不变 ，C 类嘅顾客人数上限放宽至到75%。D 类食肆员工打齐2针过14日。顧客三分二打針， 容量放宽至到100%，每台可以坐12人，宴会就最多180人。酒吧、酒馆、夜店、夜总会每台放宽至到4人，派对房间同卡拉 OK 每间房最多8人，泳池人数上限亦都放宽。宗教聚会人数若果2/3出席者打咗第一针，容量放宽至到100%。本地游若果2/3人打咗第一针，亦都放宽至到100人。不提供飲食的婚禮、酒店和會展大禮堂活動等上限人數亦都放寬，但4人限聚令維持不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並非針對遊行示威活動，而是考慮活動主辦單位能否符合防疫規管要求。林鄭月娥說，政府同意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新一輪措施會在今個星期四生效。他說放寬的措施或者不能夠令到商業處所感到滿意，但如果達到風險可控的情況，就要提高疫苗接種比率。林鄭月娥說，截至昨晚本港共打了322萬劑疫苗，接種第一針的人士佔合資格人口 28.5%。 疫苗接種計劃開始近4個月，接種率不足30%，並不理想。林鄭月娥提到，本港已經連續14日沒有本地個案，能夠放下心頭大石。而在外防輸入方面，政府繼續以嚴謹和精準態度處理。而5月下旬廣東出現多宗確診，但至今沒有由廣東輸入本港的個案，亦都再次說明內地對外防輸出非常成功和有效。医管局将在今个星期五起扩展特别探访安排，由18间增加至22间非急症医院。新增特别探访安排的有4间医院，包括北大屿山医院、仁济医院、北区医院和屯门医院部分病房。而3间医院进一步扩展现有特别探访安排至到更多病房。病人家属必须经由病房职员预约探访登记，有关职员将于未来几日致电联络，家属无需自行联络医院。病房会根据实际运作安排，家属每星期探访1至2次。苹果日报报道，一传媒董事会今日大比数通过去信保安局，申请要求解冻部分资产，以免因为欠薪而违法。董事会亦都决定今个星期五再开会，届时再决定苹果日报是否停止运作。根据路透社睇到的内部备忘录，如果董事会届时决定停止苹果日报运作，苹果日报将于星期六之后停止运作，并会从星期六起停止更新网上版本。据了解，苹果日报不同组别的上司陆续向员工交代去向，有员工收到通知，公司会先去信保安局要求解冻资金，要求该局星期五前回复。有上司向员工表示，如果有同事决定即日辞职，可以免1个月通知，不用赔代通资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大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嘅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对开嘅快线咧，因为意外嘅关系，咁啊好多车啦，咁啊龙尾塞翻去狮子山隧道嘅管道里面。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因为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世界花园对开有意外啊，去沙田方向快线受阻，而家狮隧要间封落去沙田方向，咁啊。塞緊車的朋友忍耐一下。隧道的情况，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咁啊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西行龙尾就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是多车就冇乜挤塞嘅。红隧九龙入口就只是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 九龙区路面方面，而家龙翔道嘅彩虹段咧都比较多车嘅，咁啊主要原因咧因为清水湾道彩云段有工程啦，咁啊所以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对开嗰段嘅慢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多车啦，亦都影响埋龙翔道嘅彩虹段比较多车。尖沙咀加兰围有紧急维修啊，咁啊加兰围一带咧而家就唔可以通车嘅，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咁啊现时加连威老道咧就比较塞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市广场就仲系交通繁忙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咁啊近住沙田火车站至到美林村段亦都系多车，石荫嘅童子街部分路段爆水管啊，近住石荫商场嗰段嘅童子街来往方向。暂时封闭不能够通车啦。本来经过到嘅巴士站呢要经过嘅巴士线呢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同埋沙头角公路启宝云石厂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一定要佩戴㗎。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复康医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讲到《苹果日报》喺呢几日咧，都系似乎都有好关键嘅时刻啦。《苹果日报》系喺1995年嘅6月20日创刊嘅。啱啱喺琴日过咗叫做26年嘅生日啦，吓咁26年之后嘅而家嘅最新消息咧，就系话如果营运资金一路系继续被冻结，同埋银行被阻止有任何嘅钱银来往的话咧，有可能咧喺今个礼拜六咧系会出最后一份嘅。好，电话里边咧就有记协主席陈朗升嘅，陈朗升你好啊， 你好，欧嘉伦你好，阿 明。咁而家我哋讲下劳工问题先啦。其实而家即系，譬如话，对于里面嘅记者有几多少人系仲系做紧嘅？ 其实我今日喺各方面收翻嚟，即系大部分行家都系做紧嘅。即系今日啊，最少今日咁，可能有啲个别真系好少嘅部组系可能都讲到明个俾嘅 service 嚟到去到今晚啦。即系有啲部组可能去做到今晚，咁今晚之后佢哋嗰啲新闻就唔会再 update， 听日亦都未必翻工啦。咁都系好少部组啫，即系譬如有啲就我所知，譬如特发啦，我哋所谓港文静态啦。同埋娛樂啊，我都知道係會繼續做啊，佢哋咁係好感動啦。即係其實都知佢哋嘅人工未必可以即係繼續支持到，或者但係佢都願意去即係同《蘋果日報》呢個排頭去共一齊啦。我唔想用共存亡呢個咁 emotional 嘅字眼，但係事實上係咁咯。 係咁今日嗱，知道。即係據了解，裏邊都高層都提出話，如果要辭職嘅，可以即時辭職啦，唔使通知啦。今日多唔多人係喺個新消息之下已經係即時辭職走啊？ 以我哋嘅理解都係唔多喎、即係即係頭先講緊我哋理解一啲部組，咁嗰啲部組我哋收返嚟嘅消息就係話都係冇乜人持啦。當然完全冇呢就都唔係現實嘅。即係有啲人係喺呢個消息出現嘅時候已經遞咗信嘅。咁、所以不過我相信係少數啦。即係簡單啲講，我都有信心，如果將報紙去到星期五、星期六嘅話，星期六嘅話都嗰、那個嘅質量同埋嗰個新聞都會仲喺度囉。 嗯，即係我想問一下呢，即係、其實撇除評咗，因為你長遠睇呢，其實會唔會即係大批嘅記者可能如果蘋果關閉的話，那個穩工啊，或者那個市場會不會有？因為其實之前譬如大家都記得，即係電視台有線中國早就成批又即係裁員啦。咁蘋果咁其實市場有冇空間可以令更多有心做傳媒的記者、傳媒人係繼續可以有空間發展他哋所長咧？其實 好坦白，亦都係呢個喺電波同全港市民講呢個消息係冇嘅。真係冇嘅，即係因為蘋果講緊嘅係佢，我睇翻佢年報咧，上年香港一傳媒嘅員工係1200人啦。咁如果單計蘋果，我諗講緊編採人員600至800度啦。咁你一間傳媒機構點食到即係食唔到咧？其實即係你咁多嘅員工，咁所以其實可能大家以往即係睇住份報紙覺得冇乜特別，但其實佢哋真係有好多請咗好多人嘅，有好多嘅新聞啊，好多嘅範疇佢哋都有專人去做。咁而呢個規模其實喺香港嘅傳媒裏面係好少見，真係冇乜邊間係有呢個規模嘅。所以我哋記協都而家都呼籲，唔止係傳媒機構啦，如果係企業公司係有一啲傳訊或者公關嘅職位可以提供到嘅，都希望佢哋聯絡記協。咁我哋都可以幫到啲行家手去揾到工嘅話，都希望去做到呢一樣嘢。但你話呢800人佢哋係咪可以短時間內重投返去新聞編採呢？其實係冇可能㗎喇。咁對市民嚟講其實係大損失啦。因為頭先歐國人都講到啦，張報紙其實存在咗26年啦。我諗有起碼三成嘅人呢，其實佢哋係由頭做到尾嘅。即係由九幾年做到而家。以我理解，譬如攝影有一大批啦，攝影嘅記者，譬如港文都有一大批嘅。咁呢啲係一啲好，其實好係行內好資深、好有能力嘅行家嚟嘅。佢哋如果做唔翻新聞，其實對嗰個社會新聞界去監察社會啊嗰一樣嘢咧，係好即係個影響好大嘅。 咁你剛才都提到，即係有好多資深嘅記者其實而家都講緊係好多人都有自己嘅網媒啊，成立一個新嘅平台啊。你覺得即係蘋果呢一批嘅編採人員有冇可能咁樣去做，去延續嗰種新聞採訪？ 技術上面係可行嘅，即係譬如話成立一個網媒，然之後可能有少少 IT 嘅支援，都可能開到一個網頁或者喺社交平台度發布自己嘅新聞。咁呢個係技術上面可行嘅，但係即係佢哋都畢竟係遭逢巨劫啦，即係一年內兩度被警方係即係上門搜查，然之後最先一次就甚至連即係嗰個記者嘅嗰啲材料、採訪材料都俾人搜咗去啊，攞咗去啊咁。咁佢嘅心情上面、心理上面能唔能夠咁快可以覺得我哋開一個新嘅牌頭出嚟啊，或者新嘅傳媒出嚟可以？令即係當局或者係警方相信佢哋唔係蘋果嘅延續，以至唔會打壓咧。呢個其實係最令佢哋擔心咯。咁所以你問我就我當然樂見其成啦。即係如果有係資深嘅或者有能力嘅或者仲係對新聞未死心嘅行家，希望去即係三五成群去。建立一个新的媒体或者是网媒来去继续延续个报道，咁系真系好欢迎啦。但系我都会体谅佢哋嗰个困难咯。 咁但系网媒同始终苹果一个传统嘅纸媒，即系传统报纸啦，同网媒有啲唔同，咁变咗有一啲专做报纸技术嘅幕后嘅编采人员，佢哋个技术就冇办法喺网媒发挥，变相佢哋流失，亦都对香港传媒或者报纸嘅发展，其实都系一个大嘅损失，系嘛？ 都有少少，不過佢哋其實呢幾年咧，嗰、那個網報嗰個嘅即係合體同埋嗰個轉型咧，係幾理想嘅。即係其實佢哋個即時新聞已經網係主要係網媒啦，咁其實個內容上面都已經係追得上報紙噶啦。所以其實呢個方面，我老實講，擔心就唔係好大，反而係即係。佢哋反而係，我覺得係擔心係，即係如果佢哋出嚟有咁大棚人都仲係蘋果嘅人，會唔會有嘢嚟咗當局嗰個嘅注視啊，或者係認為係某種嘅延續啊？咁呢個反而係佢哋可能會最擔心。 你剛才都講到，即係其實蘋果嘅編採人員都叫做遭逢巨劫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有可能係要完結啦。對新聞界嘅意義，你自己覺得有啲咩啟示？ 其實即係我諗大家都會認同啦，即係《蘋果日報》啦，同埋部分嘅網媒都係喺香港比較獨立嘅聲音啦。咁佢哋即係尤其是《蘋果日報》，佢哋嘅規模大啦，做新聞嗰個嘅能力比較高啦。咁即係冇咗一個咁重要嘅力量咧，其實係好大件事啦。咁而且有一種唇亡齒寒啊，即係當蘋果都守唔住啦，咁係啦，咁剩翻嗰啲獨立嘅聲音可以堅持到幾耐咧？咁樣啊，即係佢哋啊講緊近1000人有自己獨立廠房咁大規模上市公司，咁都結果係咁樣咁。即其他人都會擔心咯，咁但係冇啦，我哋都正如即係我即係星期六當選之後同即係外邊即係同外界講啦，即係我哋都即係香港嘅新聞自由好脆弱㗎啦，即係話咩最黑暗嘅時代都係嘥氣嗰啲説話都係，即係而家已經有個時代已經係咁樣㗎啦。咁我諗即係新聞工作者就係唯有咬住一啖氣去繼續做埋落去咯。 明白，唔该晒陈朗星，唔该晒。 唔好客气，唔该晒。 陈朗星系记协主席， 即系都好唏嘘啦。即系我哋其实都接二连三见到好多唔同媒体嘅传媒遭到即系被逼咁样系要做唔到自己记者嘅岗位。但系同时间亦都好感动，就系呢啲嘅记者无论系幕前幕后咧。他們都繼續堅守自己那個做記者的專業精神去報導真相，這個也是香港人的精神，就是恪守自己的專業崗位，這個也是我覺得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東西，雖然是有少少的感傷。 電子消費券的計劃，下個月4日就會正式接受市民登記了。 八達通方面用完頭兩期才可以收到剩下的1000元，是不是可以拿來套現？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要將它套出來呢，技術上可以，誘因是不是很大呢？可能又不一定，但同時間呢，雖然技術上我們還可以管那一劫，不過就不想煩到市民。為 星期六早上8-9，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黄淑仪。 尼采话，爱情之中总包含住某种疯狂，但疯狂之中亦总包含住某种理性。不知今晚的爱情哲学讨论又是疯狂的定是理性呢？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哲学关我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最后十分钟的时间，我们谈下另一些问题，就是有关又是香港的土地问题，住宅的问题。早前政府就叫房委会研究怎样将它房委会辖下就有些工厂大厦的，就看下怎样就拆了它改建做住宅。早前就已经有一个方案出来了，就包括是九龙湾的业安工厦、火炭的瑞辉工厦、长沙环的宏昌工厦、葵涌的葵安工厦都会是拆，然之后咧起公营房屋，咁影响数千个而家喺呢啲政府工厦里边嘅租客嘅，咁佢哋咧一来就要揾地方搬啦，咁虽然就系有特惠津贴嘅，咁有15个月嘅特惠津贴要你哋搬嘅时候，咁另外咧就可以去投咧，房委会仲剩翻两间工厂大厦，就系晋升同埋开泰，咁但系空置嘅单位就好少嘅啫，咁成件事咧而家就 有一个问题啦，就系啲租户咧，似乎唔系咁容易揾地方搬啦。好啦，电话里边咧就有火炭瑞辉工业大厦嘅租户黄小姐，黄小姐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而家你哋情况点啊？ 而家我哋嘅情况咧就系、是、都系想不清不拆啦，吓点解咧？因为我哋嗰、那个个租用率咧喺即系成个大厦里面咧系已经有97% 噶啦，吓个租用率系好高嘅、 嗯， 而且我哋咧系有即系仲有生产能力嘅，即系。是没即应该是这么讲啦，我们是有做紧嘢嘅。咁为什么会揀我们做紧嘢嘅工厦仲要占有率咁高嘅情况之下、 嗯、 要拆我们而起公屋呢？我们不是反对起公屋、 嗯、 但是我们会觉得你是政府应该都要保护我们中小企、 嗯 啊、工业。本土工業的發展，咁其實另外咧，佢哋應該都有好多土地啦，可以使用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賠償方案啦，同埋佢係零諮詢嘅情況之下咧，就18个月通知要我哋全部搬走咧，係一個好匪夷所思嘅事情嚟嘅。 我想問一下咧，嗱呢啲政府嘅工廠大廈啦，咁有啲人就會話：喂，你哋可以搬過隔離啦，揾地方搬啦。得唔得嘅咧？系咪好难嘅咧？嗱，个租金好似话差唔多噶嘛，系嘛？ 租金当然一定唔系差唔多啦、嗯，因为我哋咧，其实政府呢一边咧，其实嗰、那个租金咧都系有少许嘅优惠嘅。咁佢同即系同区啦，我就以火炭嚟讲啦。咁佢嗰个市值租金咧就已经咧几何级上升噶啦，已经一公布消息之后已经几何级上升。咁、嗯、变咗我哋咧有啲系想搵。啲空置嘅地方咧，亦都係唔可以即係揾得到咯，咁容易揾得到去搬咯。因為個問題係佢可能係個租金問題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嗰個每一層嘅承重量問題啦。因為我哋咧呢一邊咧嘅工業咧，主要係會有啲五金加工啊、機器製造啊，仲有一啲嘅印刷啊，佢哋都需要咧啲龐大嘅機器嘅。咁嗰啲。基本上咧個 loading 咧，佢哋係個層數咧係接受唔到我哋嘅咁樣咯。同埋有啲工種咧係需要用到火啦，咁嗰啲咧佢哋都覺得係一啲有厭惡性嘅行業啊，咁樣或者有啲發出氣體啊咁樣嗰啲咧，咁佢都會唔接受咁去租俾我哋嘅。所以以同區嚟講咧，我哋要租翻。同一个尺数嘅单位咧，系基本上系天方夜谭嘅事咯，吓、 嗯。即系其实你哋有呢个需求咧，即系嗱，一般小市民会觉得啊，工业大厦可能而家都未必咁多嘅，即系商户要用，但系其实都唔系听你咁讲，其实好多嘅行业，不如具体讲下边啲行业系其实都好需要呢一类嘅工厦嘅，其实你哋嗰边。 其實是什麼工業，即是剛才我所講的啦、嗯、五金加工、嗯、例如五金加工呢，其實呢就是說呢，譬如有些零件上的東西、嗯、例如呢我們呢其實在瑞輝工廠大廈呢、嗯、就很近這個港鐵的維修中心的、嗯嗯、我們呢都有試過呢即 有一個租戶呢，他是接到一個很 urgent 的單，要24小時呢要 tailor make 一個他們要需要的五金配件、 嗯嗯， 咁如果佢其實好即係坦白啲講啦，有啲人可以話咁可以喺大陸訂嘅啫咁樣、嗯、但可唔可以24小時咁 urgent 可以整到一個係完美嘅、嗯、一個嘅五金配件呢、 嗯、 我哋呢度瑞輝可以、 嗯 啊、因為近同埋我哋係真係有呢啲工種可以做得到呢樣嘢，我哋嘅工廈呢亦都接咗唔少政府嘅嘅 project 去做嘅，咁呢啲都係投標投返嚟㗎啦，咁但係我哋會認為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工廈係唔可以抹殺我哋嘅功勞囉、嗯、我哋都係對社會有貢獻，同埋、 嗯、 有一個純子商議嘅關係囉。 咁、嗯、而你哋可以選擇搬嘅地方呢就唔多啦，仲撇開仲高租金另一個問題啦，就算租金傾得到、嗯、但係變相可以供應俾你哋去搬嘅地方其實都唔多，係咪其實。 唔多啊，一定系唔多啦。首先咧就系个电力装置问题啦。咁有啲即系嗰啲工，即系譬如有啲要需要机械啊，需要一啲 運用啲大型嘅工具啊。咁嘅時候咧，佢係要需要三相電嘅。三相電咧，咁佢咧個普通嘅工廈咧係根本上提供唔到咯，係只有得單相嘅。咁如果我哋要真係堅持要租三相電嘅話咧，就要向呢、這、一個呢、這個電力公司嗰度咧要申請嘅。咁嗰度一筆即係都講緊係幾萬蚊。啊、甚至十萬元不等的費用咁樣樣咯，係啦，仲有搬遷問題咧，都係一個好撈搞啦，對於我哋嚟講，因為有啲機器咧係要用長臂猿咧去吊落嚟嘅，係啦，咁我哋吊咗落嚟之後咧，咁因為我哋呢一度咧嘅設計咧，佢係有條長欄巷嘅，咁可以好容易咁樣樣吊上吊落嘅，將嗰啲機器，咁但係去到私人工廈咧，私人工廈佢嘅設計咧係全部係根本係窗户式設計，佢係冇開放式嘅冷巷咁樣樣嘅，咁變咗咧，我哋見得到咧，其實根本上我哋就算可以搬出嚟搬落嚟，但係可唔可以對面我就算我租到一間嚇，佢話可以承重量可以承重到我哋嘅機器嘅時候咧？佢可唔可以俾我調得到上去咧？ 咁嗱，而家係啊，房委會就話咧，佢哋仲有晉升同埋開泰工廠大廈有啲空置單位俾你哋先投標先。咁其實對你哋意義有幾大啊？ 意義咧係等於中六合彩咯。點解咧？我哋有2400户四座工廈嚇，只係搶60個單位，60個嘅，佢只係提供60個，仲要係以暗標形式。去即係投標啦，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唔知道嗰兩座嘅工廠大廈有幾時會被清拆咧？ 係，咁你哋而家有冇同房委會點樣商討啊？有冇得傾啊？其實 我哋希望咧可以透過立法會咧向局方咧實反映翻我哋嘅意見咯，係啦，同埋我哋咧都即係都希望啦，可以聯同我哋而家咧就已經咧有呢個四廠聯盟啦。四廠我哋四廠咧係一致目標，都係話係不遷不拆嘅。咁亦都係會聯同埋一齊咧去入立法局啦，就可以見得到啲官員咧嘅代表咧係可以發表我哋嘅意見啦，或者係我哋嘅意願啦咁樣樣咯。 明白，好，唔該曬你，黃小姐。黄小姐是火炭瑞辉工业大厦的租户，其实房委会已经开出了一些搬迁的条件的了，除了刚才讲的那些，还有就是如果你不租用晋升或者开泰，如果9个月之内肯快点走，还可以多10万元的额外款项，除了之前所讲的特惠津贴等等，这些就是房委会所讲的。點解揀嗰個幾個地方呢？其實雖然話工廠區，咁嗰幾個地方咧都幾近地鐵站嘅，即係都幾近市中心，就唔係話喺啲工廠裏面基本上咧就本來房委會仲有另外兩等工廈嘅，不過就因為話係因為噪音太犀利啦，咁所以就唔適合我嚟住宅嘅。咁所以呢啲都係比較可能係比較適合住人啦，同埋比較近一啲即係市中心啊交通樞紐噶啦。 但係問題就係、是，正如頭先嘉賓所講，就是、忽略咗而家，因為大家要知道呢四廠並非一啲荒廢咗冇人用嘅工廠，係而家依然仲有2000多个商户係喺嗰度做緊生意嘅，有五金啊或者有印刷嗰樣嘢。咁而呢啲嘅商户，你唔係話霎時哦，你去搬第二個廠啦，因為有頭先都聽到咧好多嘅技術嘅要求。咁你霎時間叫人搬去邊呢？你話有啲津貼，譬如頭先話50万元，頭先都講啦，你申請個電10万元，可能先啱夠俾電力公司嘅申請嘅費用。 仲有15个月租金嘅特惠津貼咁咯。 但係問題而家唔係嗰個錢咁簡單，係咪有冇咁嘅地方俾到佢？而家你政府提供得到只係得個60个，咁但係有2000多户係需要，咁應該調翻轉問房委會係咪？非呢個四廠嘅地段不可呢？當然大家都明白政府可以提供嘅地，香港地唔多，但係咪真係要揀呢四個地段呢？咁其實係值得去反思咯。 好啦，咁今日咧係講到呢度啊，唔該曬你，黃學明，拜拜。